北京时间22点整。 曾度过的爱与愁都已远去。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王希，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做客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领跑汽车获得融资，更多关注合金零部件。 宝马发布 M、I 子品牌，更多车型值得关注。 快车道私车定制给您带来 几款实用的家用小型车型推荐。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上市后，很快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新车外观采用双造型设计，外观炫酷，内饰尽显豪华质感，有 2.5 升、2.5 升混合动力、2.0 升三种动力系统可选。新车现已陆续到店开售，听众朋友们可以到当地 4S 店一同感受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魅力。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11.9万起。新哈弗 H6 Coupe 动力系统升级，搭载中国新2017年度十佳发动机 1.5 GDIT 发动机，最大功率169马力，最大扭矩达到285牛米，匹配世界十佳变速器，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款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另外，发动机也采用了 CVVL 连续可变气门生成技术、缸内直喷等科技前沿技术，响应快，燃油经济性好，百公里油耗仅6.8升。近日，在中国杭州，领跑汽车宣布正式完成 A 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成为领跑汽车除原始股东以外唯一的投资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红杉中国在 A 轮领投领跑汽车的金额即达到1亿，在其过往的投资历史中，这样的投资规模并不多见。领跑汽车成立以来，并未急于推出包括概念车、量产车在内的产品，而是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并形成系统化的核心技术实力。企业未来的价值也将更多的从这些核心零部件当中予以体现。这同样也是领跑汽车得到红杉中国这样享誉业界的机构投资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日前，宝马集团携全球两款首发车型和旗下 BMW M、BMW i 等子品牌重装亮相2018北美国际车展，创新的 BMW X2 正式亮相，一举开辟了全新的细分市场。创新概念车、突破性的设计语言代表了 X 家族未来的设计方向，同时丰富个性化的选择和全面数字化的功能体验，为细分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乘体验。另外， BMW i8 Coupe 在底特律迎来首发，与 BMW i8 Roadster 首发版一同代表了 BMW i 品牌的进一步发展，为客户提供了全新升级的电动驾驶感受。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啊。今天私车定制啊，开始来帮咱们听众朋友解决一些问题。 嗯， 我觉得现在人购车啊，对于颜值更高、动力更强、配置更全的车型呢，算是青睐有加。 没错， 所以大家都在问这样的 SUV 车型。那我觉得新上市的新哈弗 H6 Coupe 的出现，能够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对于这种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是这样的，作为哈弗采用全新设计语言开发的一款具有酷颜值、酷动力、酷装备的 SUV， 新哈弗 H6 Coupe 在外观上采用的是这种钻石形体光学设计。 嗯， 车身整体线条硬朗连贯，车身姿态更加张扬动感。进入车内，满满的科技感与豪华氛围，这种环抱式的大贯穿设计风格也非常符合当下这种潮流的审美。 嗯，

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私车定制，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实用的小型车。 哎，刚才跟大家说了一款颜值高、配置高的 SUV 车型啊。 嗯。 但是最近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询问说，我想买一台经济划算的这小型车。 嗯，这个小车在我们现在节目里面好像 提的比较少， 对，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拎出来。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喜欢大车嘛。 对， 可是说实话啊，同样今天可能我们推荐的这些相对来说保值率比较好的，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就综合的这种选购几率比较大的一些车型，我再添个三四万块钱就买一台这个咱们国产挺不错的 SUV， 差不多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了，就 嗯， 所以选这些小车的朋友，我估计多半都是在城市当中，然后因为路面有点拥堵，对于车内的这个空间要求不太高， 对， 可能就是要一台代步工具，过两天还要换车的， 哎， 对，比较灵活。我们先来看第一辆吧，是一汽丰田的威驰 FS。 哎，这第一辆跟第二辆其实我们可以合在一起说， 对， 其实就是姊妹车。 对，第二辆是广汽丰田的致炫， 对，雅瑞斯 L 的致炫。 对， 嗯， 哦， 这两款车，一是丰田威驰，这个大家就不用说了，一汽丰田的，这个已经是可以说家喻户晓了。然后呢，咱们今天这个小车推荐呢，带着一些各地的行情， 嗯， 啊，就是从前一段时间从这个各地来搜集来的行情，但这个呢，并不是代表现在咱说的时候它还保持这个优惠水平啊， 就大概吧， 对对，行情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大家可能要去再去店里去谈。这个威驰，说回威驰，我们现在了解到它有一个现金差不多将近一万块的一个优惠。 嗯。 啊，然后呢，像关注度比较高的有 1.5 升那个 CVT 的风驰版。 啊， 然后还有一个 1.3 手动的风行版。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是7万多一点，一个是不到6万。所以这两款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风驰 FS 1.3 升跟 1.5 升的两款动力都可以选择一下， 啊， 主要现在有一些优惠政策嘛。 你是把这个丰田和这个威驰连一块的风驰是吗？ 啊，对，威驰的 FS 啊，我刚才说的是风驰啊，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风驰 天下， 风驰天下，大力摩托。不错，这广告打得好啊，广告商家够钱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款是广汽丰田的 Yaris L 的致炫。 哎，对，哎，这个是从北京呢，目前我们了解到呢，大概有1万多，将近13000的这样一个优惠。 哎，我问你俩， 对，我还是比较想了解优惠。你说， 你说， 一个是威驰，这前俩，一个是雅力士 L 致炫，这个前俩， 对 啊， 对， 你们选哪台前俩？ 威驰。 对，我可能也偏向于威驰， 因为我觉得它有凯美瑞的影子在里面。 这个致炫这像两撇胡子， 更豪华感一些啊，嗯。 这两撇胡子像红城一样，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有胡子怎么了？我刮了我真年轻起来，你受得了吗？ 对，问题是你能刮，它不能刮呀。 哦， 你受得了吗？ 啊，也对啊， 这是不是这个？我可能外形， 我觉得致炫还挺可爱的，就是可能他选的，我跟你讲，致炫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银胡子，还有一种是黑胡子。黑胡子这个吧，你就是觉得它有点重。银胡子那个吧，它因为整体它有一个 X 的造型，还挺好玩的。 嗯， 但你怎么说呢？从钱上来说，其实是这个致炫更优惠一点， 是吧？ 优惠力度目前多一些。 它确实上市也比较早，而且这台致炫我开过，大家可能觉得两厢车空间可能不会太大啊。但我跟你讲，致炫那空间太大了。 嗯，空间大的在后边呢，别着急， 啊，还有大的呢， 比这大多了。 对，咱们再多说一嘴，这个致炫 啊，我觉得如果要是对动力的要求，对这个预算够的情况下啊，对动力有些要求的话，我建议上这个 1.5 升的自动挡车型， 对， 啊， CVT 车型啊。 嗯， 我跟你讲啊，那当年我看这致炫的版本特有驾驶乐趣，当年致炫还是4AT 呢，我跟你讲，那我跟你讲，降到二档，空空空。哦，声音特别好听，我觉得在小排量发动机里丰田做的还是相对来说要好听一些的啊。 嗯， 说多了说多了说多了，哎，一往昔峥嵘岁月，让我们来看下台车吧。 嗯，是北京现代的瑞纳见这个 瑞纳 就贵了是吗？ 三厢车呀， 三厢车， 这是个三厢。 对，这天津的行情不错啊。 嗯，天津目前有1.5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优惠， 现金优惠。 这车本身也不贵啊。 对啊， 就很便宜嘛。 对，举个例子，像 1.4 手动炫酷版的这个优惠完了，大概就是62000块钱。 嗯 啊，所以说年底了啊，大家。 但这个只是天津的行情啊，这得根据 全国各地的不太一样、啊。 对，不太一样，得去看。有可能有一些店啊，它是店内自己的优惠活动，所以这是可以谈的。啊 天津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越纳的选越纳的话，那就有15000的优惠、还是不错的。 开着越纳去趟西班牙。 西班牙，天哪，怎么想的？哎，他是不是还有也有个兄弟车型算？起亚的 K 2跟他算不算兄弟车型？ 不算吧。 越纳 K 2差不多吧。其实韩系这起亚跟现代，其实有些车型其实真是分不太清，你觉得？ 反正在这级别里头，我觉得悦纳要比 K2 长得好看一些，因为 K2 应该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改款了。 但是 K2 便宜啊， 所以它便宜，它不好看所以便宜。是不是？ 对，北京的行情是它落地有一个2.2万元的优惠，你合一合计、 在北京啊， 对 啊，北京是这样的，北京嘛，因为大家伙这个好不容易有个指标特别难，所以一步到位很少选这种特别便宜的车，而且就是。他要想真的想走走量的话，那就他就拿出很大的优惠，所以于是乎就导致他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当然了，这个如果咱们 现在好像一些这个网约车 K2 用的蛮多的， 你说是快车是吗？ 对 啊，就不同级别的，这个等于说很便宜的一款家用轿车吧，1.4升的排量。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两台应该是属于韩系的吧，相对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配置是比较丰富一些的车型。 嗯， 如果你感兴趣，那你就可以选一下啦。 好， 那这两台车就这几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其他车型跟大家推荐。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小型车推荐啊。下一款是上汽大众的 Polo。 Polo 这可能说是在这个级别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款车了。 我不喜欢。 对，这个 Polo 确实跟原来那个四个眼睛那个四眼的， 是 俗称叫四眼的那个 Polo， 它有两款车型，普通版和跨界的 Cross Polo， 你也不喜欢。 我就是不想在这个级别的车里买大众， 就不用强迫红城来买大众啊。这个没关系， 我为什么 多一个不他不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少、 我为什么不买捷达呢？ 大众也看不上你这样的粉丝。 捷达 啊， 捷达好像一下跟这个跨界有点大，让我懵了一下，怎么会想到捷达呢？ 因为其实捷达现在用的也是老 Polo 的技术 啊， 不过这个 Polo 又没达到最新的那个 Polo， 所以我就觉得是吧。 其实回到你刚才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头那个说的，是为什么现在小型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的几率少呢？因为我觉得选小型车不占优势了。 怎么讲？ 空间呀，这个装配呀，然后最主要的我觉得是空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出行都不可能是自己，而且他又没有那种纯小型车那么品牌有，你像举个例子，像甲壳虫，像 Smart， 甚至于 Mini， 它又没有这种品牌这种车型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在里边。我买那个小车干嘛？所以可能大家有钱有预算，都去买一大一点的空间的 SUV 啊，是吧？行政级轿车，所以说这个小车可能越来越受到大家这个就淡出。 所以我觉得做小车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来一点自己的特色和感脚。 对， 你知道吧？ 感觉， 感脚， 看着感脚。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能不能控制一下 ，control 一下你自己？ 我也不好控制我自己，最近的口音有一些飘。I'm sorry, everybody。 来， 还有一款车啊，这款车是可以跟大家来好好关注一下， 刚上市哈。 哎，对，刚上市。 广本的飞度， 对，2018款的飞度，前两天刚刚上市， 这太值得聊聊了。 你看，就为什么说我说做小车做的有点特点呢？就本身飞度这款车吧，就在这个营销层面上就已经被车迷炒起来了。叫什么超跑 GK5 啊， 对， 是吧？然后顺势他们都自己就做了一批90团队做的这种什么飞度的超跑版， 超跑版和超跑 Plus。 对， 哎，对， 对， 就出了一些 淘宝价， 对， 出了一些这些新东西， 对， 出了之后呢，然后你就让这台小车多了很多这种标签和身份，这就让它的整个这个知名度和营销层面上要多一些。 嗯， 这个新车的售价之前我们提过是7.38万元到10.28万元这么一个售价， 对， 嗯， 然后新车出来之后，老车应该相应的会有一些优惠。 哦，你要优惠， 你要优惠了， 谁买我？我就优惠到你也没人买我。 说的对，我就喜欢你这种。 那得看你到达多少。 对，然后新的这个车型啊，潮跑版跟潮跑 Plus 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红黑的双色的前唇，还有那个后扩散器。 对，这个给爱好改装的朋友们省去一点资金， 哎， 这个可能就轻度改装是够用了。 反正我买飞度的话，我建议大家伙儿，你要想想动一动，这台车可以买手动挡最便宜的版本， 1.5升的发动机其实挺有劲儿的，真的很有劲儿的。 然后买台手动挡的版本，然后避震做一些调整， 嗯， 然后这隔音你自己去调一调，然后在刹车和轮毂上做一些调整，应该奔10万块钱差不多了。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在天津的行情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它有一个算是新车，它有一个全系的现金优惠是3000元。 这个3000是指老车型 啊，老 旧车 型， 不是指新车啊。 哦，嗨，我还以为是新车， 我觉得买 来高兴了， 因为手动挡没有新版本。你说买手动挡，我觉得那个最便宜7万多，又优惠的3000块钱，7万吧。 可是有新的吧？ 对，对，大家等一等啊！就是如果你想抄底，就喜欢飞度的话，那来一个旧车型也行。 我说是买那个手动挡或者低配版本的可以考虑啊，确实是便宜了啊，而且这台车说句实话啊，在小车里边它绝对算大个了。 对，那因为那空间真的老大了。 嗯，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小车里边它的内饰做的 也 算 可以，可以，挺精致的。 对对， 挺精致， 始终很到位啊。哎呀，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这些几款小型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有哪些问题还可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另外提示一下，这礼拜五喊红包， 哎， 哈弗 H6 Coupe 提供的啊。 哎，好久没喊了，大家准备好嗓子， 哎，对， 喊起来。 什么口令呢？听我们礼拜五节目啊，那礼拜五见。 嗯，拜拜， 拜拜。